风吹吹什么，吹一见钟情的人，睫毛弯弯，眼睛眨眨，话说到嘴边怎么会转弯，你的微笑像月弯弯，气氛很浪漫，需要你陪伴，睫毛弯弯，眼睛眨眨，心动的世界变得好好玩，来玩的风吹吹什么，吹一见钟情的人。 所有动力， 深呼吸，闭好你的眼睛。

不死，转过喜和悲，跨过生和死，有着我便有着你，千个万个世纪，绝未离弃。爱是永恒，当所爱是你。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

的彩云哟，也知道我的心，默默地为我送温馨。 的心，满足的梦，竟然就握在手中。你的温馨，你的关怀，让这世界变得不同。今天的我需要些温柔，却不想远走。我发现温暖的心，满足的梦，竟然就握在手中。你的温馨，你的关怀，让这世界变得不再拖。

羞得红着脸。 若是尘缘年年又怎安分， 白首同心在眼前。 若是尘缘年年又怎安分， 白首同心在眼前。啦啦啦啦啦。